不是，河南人也，以田畜为事。有少帝，帝壮，是脱身出，独取畜养百余，田宅财物尽与帝。是入山牧十余年，羊至千余头，买田宅，而帝尽破其产。是者复分与帝者硕矣。时汉方士匈奴，是上书愿书家财办驻边，上时时问事，与为官乎？是曰：自小牧羊，不习世患，不愿也。使者曰：家其有冤，欲言事乎？是曰：臣生与人无所争，一人贫者待之，不善者教之，所居人皆从事，是何故见冤？使者曰：苟子何欲？是曰：天子诛匈奴，予以为贤者以死节，有才者以疏之，如此而匈奴可灭也。使者以闻，上以御丞相鸿。鸿曰：此非人情，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，愿陛下勿许。上不报，数岁乃罢市，是归复田牧。遂于会浑野等降，县官费重，仓府空，贫民大喜，皆仰己县官，无以尽善。使父持钱20万与河南太守，以及喜民。河南上富人助贫民者，上时是姓名曰：使故前欲书其家半财驻边，乃赐是外县400人，使又尽赋与官。是时富豪皆争逆财，为是犹豫助费。上于是以事中长者，乃召拜士为中郎，赐爵左庶长，填实请，布告天下，尊显以讽百姓。初，士不愿为郎，上曰：吾有羊在上林中，与令子牧之。士既为郎，不依草蕨而牧羊。遂于羊肥稀，赏过其羊所，善之。是曰：非独羊也，治民亦由是矣。以食起居，恶者辄去，无令败群。赏其其言，与士使治民，拜士高士令，高士便之，迁成高令。将曹醉，上以是普中，拜为齐王太傅，转为相。会吕嘉反，是上书曰：臣闻主愧臣死，群臣宜尽死节，其奴下者以出才以佐君，如是则强国不犯之道也。臣愿与子南及临淄习弩、博昌习传者请行，死之以尽臣节。上贤之，下诏曰：朕闻报德以德，报怨以直，今天下不幸有事，郡县诸侯未有奋游直道者也。其相雅性躬耕，随牧畜繁，折分坤地，更造不为利祸。日者北边有星，上书助官， 往年西河岁恶，率其人入宿，今又守分，虽未战，可谓一行于内矣。其次是爵关内侯，黄金40斤，田10顷，布告天下，使明知之。元鼎中，张氏逮石庆为御史大夫，事既在位，严郡国不便言帖而传有算，可罢，赏由是不悦事。明年当封禅，是又不习文章，贬至为太子太傅，以倪宽代之，是以寿终。